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我们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呢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向我们的节目来咨询的。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医生，也是来自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主任梁红老师。梁红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还有网络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梁红老师呢会解答各位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的问题，微博中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互动，刚才我说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了我们公众号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当然还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可以在我们这个公众号当中呢找到我们的工作号和我们来联系，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留言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结婚已经有2个月了，这2个月啊每天都过得特别的不开心，为什么呢？结了婚之后才知道妻子隐瞒了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有比较严重的染色体遗传疾病，这个疾病啊在恋爱的时候我也没看出来，而且呢他也没有告诉我，他家人也没有告诉我。谈恋爱两个人谈得挺顺利的，感情也还不错，结婚也都很顺利，直到结了婚了，我们俩开始说要宝宝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他有这个问题。那么他说生育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需要谨慎的事情，我就有点懵了，没想到会有这件事儿啊。因为在恋爱的时候我们俩也说过将来要有孩子，比如说走在路上指着别人的孩子开玩笑啊，比如说我父母跟他聊起来说，哎，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如何如何啊，他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一点儿都没有说他在这方面会有问题。我现在基本上都怀疑他所有的一些话了，也就是说他对我的感情，他对我的表达，很多我们之间的事情都可信吗？我已经开始有点不太信任他了，最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呢我跟他很少说话，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看得出来他很别扭，挺难受的，也想努力的和我搞好关系，可是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挺大的一件事儿，为什么他要隐瞒我呢？我就想问问你们。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对你来说真的是不公平，而且你没有了解到这个所有的全部，其实不是你没有了解到，而是你没有想到，而且对方向你隐瞒了，所以这个会破坏你和对方的这种信任感。其实信任感是两个人尤其在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其实从你 表述的上来看，我觉得不一定他所有其他的都是会骗你。 嗯， 常理下呢，是因为他太希望和你在一起或想得到这份婚姻的时候，人们可能都会去隐瞒自己那些觉得可能会让自己失去那个，就是 失去对方， 对，失去对方的一个砝码啊， 对， 对他就会把这些隐瞒下来，其实是对对方真的是不公平。但是我觉得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哈，所以你不开心，你难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之间，比如说要孩子这个事，是不是绝对不可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嗯，因为现在医学呢确实很发达。发展的也很快，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之前想象的可能不能实现的事情呢，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你们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能听出来你是对他对你有所隐瞒这个事情而感到不满，甚至有些愤怒。 嗯， 但是话说回来，比如在之前如果他谈到他有这个疾病，你是不是也会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你会动摇？其实对方呢也是害怕这样。我觉得从这一点上看呢，其实是对方太想要这个份婚姻，太想跟你们去保持这种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建立亲密的家庭，所以呢他可能太想这样，可能做法有些自私，但是也不是他完全从任何其他的方面都可以去骗你。而且我们要想他为什么要骗，这值得他骗吗？就像现在目前这样，虽然他之前做了这个隐瞒了他自己的这个基因的这个问题哈， 嗯， 其实他会发现当时隐瞒可能这个你们可以一起生活，但后续会起到更大的反向的作用，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其实他的做法是欠考虑，但是不一定他对你的感情啊，包括所有的话呀，都是骗你的。但你有这种感觉，其实人们在当时觉得受骗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就对一个人失去信任的时候，他会放大，他会透着这个透镜去看，哎，他是不是又在骗我啊？他有几分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人们往往是会这样，但是这样实际上是我们的感觉，不一定是事实。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有这种感觉，我们真的可以理解。但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让慢慢慢慢让自己别太着急，给自己一段时间，然后去让自己稍稍平静下来，其实要跟对方去沟通，包括你受到的那个伤害的感受，跟他去沟通，我觉得其实是有必要的。 对，说到这儿，我们节目中经常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关于要不要向对方来坦白，比如说自己是乙肝患者啊，或者说自己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呀。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哈，其他的问题包括要不要坦白自己之前的情感经历啊， 是 啊，要不要坦白自己这个过去的一些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啊。其实有一些确实是在婚前应该告诉对方的，好像有这个也有这个义务要告诉对方，比如说债务，是吧，这个你是应该告诉对方的。比如说真实的自己的一些像学历啊这样一些个人资料，那么也是应该去告诉对方的。债务呢是因为这个婚后有可能人家要和你一起去负担一些债务，至少他的生活会受到影响，所以你也应该去告诉他。那么健康这件事情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了。 对，其实我们有健康的时候不觉得它是个问题，但一旦威胁到你的健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而且在这个婚姻法当中好像也有一定的规定，比如说有一些健康问题是需要这个或者是不适宜结婚，或者是结婚的话两个人可能也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比如说确实是不能生育的，或者生育之后会遗传到下一代的一些问题，那两个人是应该事先都知道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婚姻来说是一件大事。如果对方说我不想要孩子，其实这个还好哈。 对， 如果比如说像婚前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要去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因为毕竟呢他还是对这个下一代有期望的。 对， 这个是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是为了怕失去，但是假如有一些情况我们没有跟对方去说实情的话，那么我们有一天这个 可能还会失去，而且可能会失去的非常的难过，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甚至也可能会很狼狈很被动，所以我们不如主动的去选择把一些情况应该告知对方，是吧？另外就是我觉得不告诉对方其实也会承受好大的心理压力啊。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就是说你要撒一个谎，后面可能你要用100个谎言去维护前面这个谎言，真的挺难。其实在我们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这个，比如说在那个婚前的时候，有某一方既往有过这种抑郁啊，精神病史啊，然后他虽然说一直工作生活都可以维持，但是一旦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很多人都来咨询医生，我要不要告诉对方？ 对， 其实有的时候医生也蛮难去帮他去决定，这个真的很难。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告诉对方，对方觉得啊，没关系，我可以陪伴你，我们可以一起战胜这个病魔。那有的人可能真的就要慎重的去考虑，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是应该有义务，就是这个诚恳啊，信任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现在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婚前的这个体检，现在不强制要求了。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啊，这个真的没什么，但一旦结婚发现真的有什么的时候，真的就这个事情和婚前解决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还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在婚前去做那一道体检。 对， 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告诉对方，坦诚的告诉对方，选择权可以交给对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我们再来看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结婚呢有3年的时间了，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家比我先生家的条件好很多，他基本上算是一个凤凰男吧，而我们家呢是在城市当中，父母过去都有比较好的职业，收入也是比较高的，家庭的条件环境都极好，那我个人呢现在收入也不错，因为从小在家人的宠爱下长大，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脾气，但是和我先生在一起我会特别的注意，就是因为两家状态不一样，两家呢有一些差距，我会做到对他和对公公婆婆都是很尊重的，这也是我母亲教导我的。当时要嫁给他的时候，父母和我很好的谈话，说可以有一些小任性，回家去任性，但是呢，不要在公婆和丈夫这边去任性，要尊重他们。那我也是这样做的。可是我现在想跟你们说的是，尽管我这样做了，我的公公婆婆却并不能够领到这份情，他们对我就像是他们家乡习俗那样对他们的儿媳妇，他们对我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如果我没有做到，他们就会给我脸色看，很难看。我没有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但是年节假日我先生会要求我和他一起回到公公婆婆家里去小住几天，我们相距大概200多公里的路程，而我父母呢也是赞同的，他们说既然嫁给了人家家，就要遵照人家家的习俗。经常在年节假日回去的时候，我对他家的生活其实很不适应。第一，他们家非常的艰苦，即便平时我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一定的资助，但是他们生活习惯就是那样。那么我有的时候觉得吃喝用都不是很适宜，但是呢，看在先生的面子上，还是可以和他回去的。可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做菜，做饭，他父母是不让我上桌子的，因为有很多的家人，朋友来，男人们上桌子，而我和其他的一些女人们，媳妇儿们，都躲在一边，吃人家剩下的，这是我很不能习惯的一件事情。我从小长大没有受过这种委屈，开始我能忍， 渐渐的越来越不能忍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回去之后再回来，我就会和我先生有争吵，我就会告诉他为什么他看不到我的委屈，我的情况为什么他不能给一些另眼相待。比如说我毕竟不是从小生活在他的那个环境中，可是他说他们那儿的男人都很要面子，如果让我另类相待的话，他会遭到别人的笑话。可是他怕遭到别人的笑话，为什么他看不到我受的委屈和我那些非常强烈的不舒适的感觉呢？我现在觉得好难呢，不想再跟他回去，甚至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结合都有了一定的质疑。 嗯，其实还是两家的一个风俗习惯的问题哈。 嗯，其实风俗习惯观念都不同。 对，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习俗，就是女的是不能上桌的。但是我们呢，就是受到这种，比如在大城市生活呀什么，就是我们这种观念啊，其实非常淡，而且就觉得接受不了，因为我们觉得是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真的是没法接受。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去维护他们，然后呢对他们很恭敬，然后不会去耍性子，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其实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用另一种或用我们的方式去这样去对待你。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他们生活的背景有关系，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中国就有这种，就是女的我们叫嫁进，就是实际上你是从你自己生活习惯的那个生活环境嫁到另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中。 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风俗就是我们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最主要的什么呢？ 对，除了随着他以外，其实你要接受他所有的风俗习惯。 嗯嗯， 其实他不是对某一个人去看不起啊，蔑视啊，或怎么不尊重，他就是这个风俗。就是我相信你婆婆之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嗯， 他当时 他觉得女人不都是这样吗？ 对，甚至于在这个时候，可能你婆婆也不上桌，他觉得是很正常。但是呢，我们就是接受这种新的教育的这个女性都接受不了。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最后浓缩到让你的先生去怎么样去维护你，而且是在这种，他不是冲破，我觉得这不是维护了，这是冲破一个他们风俗的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个对您先生来说肯定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样呢，不仅是你和先生之间的事情或维护不维护你，而是说他要面对整个一个家族，然后整个地区的那个风俗。我觉得可能你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很难去这样做。 嗯，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感到不平，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比如这个时候其实你先生也可以用很多下来以后用很多的方法去给你补偿，就是让你觉得哎，在这个时候，而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确实越是这样风俗的人，说明他们重男轻女越明显， 对， 越重，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女人是不能上桌，上桌他们后面有很多的寓意， 嗯， 什么不吉利呀，怎么怎么，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把所有的这些愤怒，我理解你的愤怒，但是你这样去发泄给对方哈，而且甚至于想到你们这个婚姻是不是能走下去，我觉得可能，你有点太过，就是这个情绪发泄得太过。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也要理解，而且你们其实在中间要去讨论，就是怎么样能让你觉得好一些，但是不是这么让你觉得不平。其实我觉得现在除了他的风俗习惯不平以外，他对他先生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他先生觉得理所当然。 对，这可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他的先生理解了他的这个处境，还看到了他做出的那些努力，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这位女士他前半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嫁给他先生的时候，他父母给他的教导非常好，你嫁给人家了，即便你的公公婆婆可能这个出身的家境可能会和我们有差距，但是你一定要很尊敬人家，是吧？但是他现在的感觉是他做了，可是对方没有做什么，他可能觉得我尊敬了你们，我做了我认为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你们并没有尊重我。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和先生起矛盾最重要的地方，他觉得他的先生没有看到他的努力，也没有摆出这个比较疼爱他的样子，他甚至可能也提出了方案，比如说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我确实不习惯这样吃别人的残汤、残羹剩饭哈、你能不能这个告诉你的父母，我确实是这样，这个过个节很委屈，能不能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可以通融的地方。但是他先生说了，那不行，那人家会觉得我这个男人怕老婆，他可能听了这个话心会很凉，他会觉得很难受，他会觉得我也做了，那你为什么不能为我做一些，是这样吗？ 对，其实还有一个什么，他就觉得我付出了，然后应该得到同等的待遇。 对， 就是我付出，我照着你们习俗去做，你们应该也尊重我的那个环境。 嗯， 其实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因为他心里有这么一个之前有这么一个预设，然后达不到这个预设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平衡。其实这个预设是不成立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应该尽到的那份职责呀，去尊重他们的习俗啊，但是你反过来不见得就是他们可以，就跟说我们花十块钱买了这个，他们会给我十块钱的回馈，其实这个时候是做不到的。 嗯， 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家族更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重男轻女的家族，那我们就是这样的风俗，他们认为这样风俗是应该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就是前面我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风俗，女人既然嫁进男的那个家，你就理所当然的要遵守他们的规则。其实是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真的跟先生沟通很重要。其实我旁边有很多同事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男方可能是，尤其是比如说农村的呀，或者是哪个地方呢，他们有些风俗，那这个女方可能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可以礼节性的回去，到后来的时候可能他们都能接受对方觉得不适应，那他们用其他的方式而代替去自己长时间的回到那个自己不适应的环境去生活。那我身边有很多最后他们也就相安无事，我想啊肯定不是相安无事过来的，但中间最主要起到的作用真的是那个先生，他怎么样去说服家里能接受。 您说的太对了，如果这对夫妻就为这个事情去反目，或者说现在大家有了情感上的一些距离哈，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 就这件事情还是有办法的，当然这个关键人物是您的先生。那么这个女士，这个妻子要和先生沟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过去，当然她也出了主意了，可是她的那种委屈，她的那种难过，好不容易是一个假期，好不容易过一个节，好不容易自己也想舒舒服服很愉悦的过这个假日啊，为了这个遵从自己的先生，跟着回到这个先生的老家去，就没想到好几天都不能上桌吃饭。那是挺难受的，特别对于一个从小在都市中长，在城市中长大的女性，又是自己父母很宠爱的女性。那么这些委屈啊，自己心里的那些难过啊，不知道丈夫能体会到多少。 嗯， 丈夫是体会了那几天带了自己的老婆回家，然后这个自己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感觉也得到了满足了，但是不是体会到了老婆的这些感觉，是不是他得把这种感觉要传达过去，另外还能拿出一些真正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比如说下一次过年你回去，我呢可以给公公婆婆多带一些礼物。你可以告诉他们我需要值班，或者说我有什么事情过不去。那这样的话，我的礼物可以带到，心意带到，也一样让你有面子。但是我自己也不太想去受那份罪，可不可以？ 对，其实我觉得婚姻就是这样啊。其实婚姻我们一开始选择了对方以后，后头不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哎呀，这个是坎坷的生活刚刚开始。所以像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两个生活在不同背景的家庭的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正需要哈，什么叫这个磨合呀？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 对， 那我们其实要共同的去面对。其实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应该是站在一个战线上，要想一个就是大家相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对， 去慢慢让大家去互相适应。其实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那么快的去放弃，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像刚才虽然说的挺可惜的。所以其实我相信你先生肯定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即使他的家境是这样，你也愿意去跟他一起，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你们也有办法去度过这个。其实如果度过了，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会加固你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你们会有更多的方式去面对将来遇到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 对，所以梁红老师说的很对，这个进入婚姻之后，一件一件的事情可能就会到来了。那这些事情呢，是需要 此刻考验着两个人共同解决事情的能力。如果在婚姻中两个人能够共同的去解决一些事情，一件一件的事情得到解决，这个婚姻就能走下去。 嗯， 如果一遇到事情两人就想的是不过了， 嗯， 不跟他过了，那这个婚姻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 是， 所以希望的是你们能够知道怎么去解决眼下的问题。 嗯，对。 好，谢谢梁红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大家遇到的一些情感问题，这些问题是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咨询，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我放手在这一切。 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点日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也是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梁红老师，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们继续看大家的咨询，这些都是发微信在我们听友的微信群，或者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微信号里，在我的微博里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跟我们说到，这位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想跟你们说，我的公公婆婆和我的先生，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特别是公公婆婆，他们觉得孩子姓他们家的姓都是他们家的人，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是外人。两个孩子如果有点什么闪失，孩子饿了哭了发烧了生病了，其实我这个当妈的比谁不着急呀。可是公公婆婆就会骂我没有照顾好他们的孙子。他在这个他们的孙子这儿还这个打了引号哈， 加了重点， 说他们的孙子是我的孩子啊。其实我非常疼爱我的孩子，可是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岂能没有这些问题呢？比如说发烧了，生病了，不舒服了，哭了，闹了，摔了，胖了，这些事情都非常的正常。婆婆呢是在我生老二的时候开始帮我带孩子的，接着呢公公在借口说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也到我们家来住了。家里的房子条件还行，公公婆婆平时对我的生活除了干涉孩子这一点其他的也还好，但是这一点就让我深深的厌恶。因为每次他们说到他们的孙子如何如何开始跟我吵的时候，孩子也会哭也会闹，我内心也很焦虑，我非常希望孩子也不会有问题，可是呢我就是觉得他们给了我好大的压力，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我先生说过，要不然请公公婆婆他们回去吧，不要再继续看孩子了。但是我们算了算，两个孩子目前还是需要阿姨保姆，两个孩子现在家里边阿姨和保姆可能每个月还要花掉几千块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收入来说那还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所以呢我也比较头疼，一方面是生活的现实必须要接纳和公公婆婆在一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公公婆婆给我带来好大的压力，我该怎样减压，我该怎样让他们明白孩子是我的。 嗯，对，我觉得你说的对，孩子是你的，其实你公公婆婆说的也没错，也是他们的孙子，这是事实。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事情给对立起来，你觉得公公婆婆说是他们的孙子的时候，你仿佛听到了就不是你的孩子，然后你认为他们是你的孩子的时候可能意思就是不是他们的孙子，其实不是这个割裂的，也不是对立的，其实呢他们是 并存的，就是他是你的孩子，同时也是公公婆婆的孙子。如果你这么看问题，你可能就会放松一些。其实我感觉呢，你可能真的有特别多的紧张。一个呢，确实是公公婆婆给你带来的，他们给你带来的紧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们来生活，肯定你们的生活习惯包括养育孩子的习惯全都不一样。刚才其实我听到你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生病啊，摔着碰着，其实很正常，这是成长必经的。那这个我们呢是用更现代的方式去看，那隔代人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希望用他们的能力弄一个安全罩子，希望这个隔代人不要去受罪。这个理念其实它就有分歧，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你要去接受。而且在这过程中你要想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大，你要慢慢的呢用你的方式去感染公公婆婆，他们慢慢的能稍微接受一点你的这个方式。所以在这过程中呢，你要允许他们去疼爱孙子，同时呢你也让他们看到其实孙子需要一个空间长大，他们磕了碰了得病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养育他儿子的时候我想也不会是一帆风顺。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生活习惯。 嗯， 我觉得生活习惯可能也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对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养孩子是一个习惯，是吧？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甚至于有很多的人都觉得挤牙膏的方式不一样，也让他们很苦恼。比如进门来，这个鞋要不要换？脱在哪儿？多长时间换衣服？穿着外面来。从外面来穿着衣服要不要坐床上，其实所有的细节都会让我们很烦恼。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看似很小，其实给你的压力很大。那我相信公公婆婆和你的那个生活习性更不一样。 嗯， 所以呢你会在这方面也会给让自己感觉蛮有压力的，确实是压力蛮大。而且还有呢，就是两个孩子对你来说也是压力蛮大。刚才你也说到公公婆婆在这儿其实可以解决你们很多的问题，带孩子包括不用花很多钱请保姆。如果你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要去接受公公婆婆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当然在你的家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在你的家里原来是你说了算，现在公公婆婆来了，他们觉得啊，这是我儿子的家，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事情也想说了算，这又变成一个什么争这个主动控制权 控制权。对对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非常紧张。 嗯， 你老担心有些东西被公公婆婆打破了平衡，其实这是我们的感觉，这真的是我们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你减压的方式一个什么？就是你稍微其实要放松一点，因为毕竟呢，你的孩子，同时呢，其实也是公公婆婆的孙子，其实你们的血脉都在他们身上都体现着。所以是他们是共存的，并不是对立的。所以呢他们疼孙子呢其实也有他们疼孙子的道理，其实你也可以让他们去适当的疼没有问题。当然他们过多的指责你，其实你要站出来去跟他们吵，我觉得效果肯定不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在你们家庭中，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我听到就有一个人的缺失，就是你的先生。 嗯， 其实他是和爸爸妈妈沟通最畅通的一个渠道。 对。 嗯，其实我们很多家庭就是很聪明的家庭会怎么样，媳妇儿呢就是唱这种什么，唱这种我们叫红脸吧，就是做好人，什么好事儿，表扬婆婆表扬公公他们哪儿做得好，哎，这个是由媳妇儿来，那所有的挑剔肯定是媳妇儿挑的，但是都由这个先生去跟父母去说，那这样的话相对就和谐。我记得我有一个熟人，他就是这样，一开始也是婆婆很多地方他都看不太习惯，然后后来他就自己调整自己，他就说我每天要让我自己发现婆婆三个好处，然后发现了以后我就要去表扬她。 啊，是吗？ 然后从此以后这个人都是这样啊，在夸奖的情况下你说什么他也愿意去跟你沟通，他也愿意去听你说。 嗯， 所以他们的关系就真的蛮和谐的。还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跟那个公公婆婆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要学习的。 嗯， 其实要学习。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虽然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哈，但是您要给一点时间照顾好自己，给自己一个放松，哪怕每天给五分钟给十分钟，那是给自己的时间，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有一个放松的这个状态。 对， 你发现吗，公公婆婆来看孩子其实我们是放心的哈，比请保姆。那这个时候他们看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好好的设计好，你可以和你的爱人去过一个简单的或简短的 一个两人世界，其实这个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减压的。那反过来呢，你也可以在你们看孩子的时候让公公婆婆去过一个二人世界，他们有这样的体验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更能去接受很多东西。 对， 所以在这个跟真是跟老一辈生活的时候，你要接受他们给你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你要去面临这些挑战，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敌我矛盾，还是内人民内部矛盾。 对对对，老年人呢，可能确实让他们一时的改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作为像我们咨询的像我们来咨询的这位这个还在年轻的状态里的妈妈，那么既然能向我们咨询，相信也是愿意改善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的，这样一个状况的，那么自己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改变现在的局面，让自己不再这么难受压抑，找到能够相处的更好的一些方式。当然可能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就像刚才梁红老师所说的，你的公公婆婆来帮你带孩子有你放心的一面，第一是孩子交给他们，他们那么爱孩子，你会很放心，他们不会让孩子受委屈。第二你还省了一大笔钱， 对， 这也是个好现实的问题哈。那么你可能就会有的时候要牺牲掉一点点，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一些理念，当然相处要慢慢来， 是 但是要先把你的先生能拉到你的身边， 对 和先生这个能够有更多的沟通，让他能够理解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这是挺重要的。 对， 好，另外一位女生问到，她说我的男朋友人特别的好，对我也挺好的，男朋友家里也都不错，唯有一点就是他不上进，他现在上的这个班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前程，回到家里呢总是玩儿。他为什么不用这些宝贵的时间学习呀、努力呀？我就特别特别的着急，因为我特别担心啊，如果将来工作没有前景的话，那么将来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差，万一到以后他失业了怎么办？以后要没什么本事怎么办？我的生活是将来和他要在一起的，他如果没有什么本事，那我自己岂不是也要过得很糟糕吗？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特别的纠结，在他这个人人好，爱我，很心疼我，也挺宠着我的，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他个人能力差，在这两方面我不断的在徘徊，我该怎么办呢？ 好纠结呀、然后听到理由真的也好焦虑，就是现在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已经想到了将来，而且呢想到好像都是最糟糕的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听上去你的男朋友好像相对比较放松，然后他所以有那种满足现在的生活哈。其实人就是这样，每个人他对自己的将来的担心程度啊，然后对自己想要一个什么目标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像你说的是真的很纠结啊。我觉得你男朋友因为之所以他对你能那么好啊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状态是很放松的，很满足的那个状态，所以他可以对你有这样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男生如果很有事业心的话，可能真的他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关照你啊，可能他会承担更多的压力，也会蛮焦虑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什么根据，就是去一定要觉得男朋友将来可能会被甩掉，被这个时代甩下来，会没有工作，会没有竞争力。我不知道你这个论据是从哪得来的啊、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你可以更多的去考虑。 这个女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女生，看到的未来呢好像都是挺可怕的一个未来。那当然我们也能理解，比如说女生想和一个男生在一起，就已经考虑到了未来我们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他是不是一个潜力股啊，他是不是将来这个事业能够越来越做得好啊，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啊，个人收入能够一年和一年不一样啊，那这样当然是个好日子了。可是当看到这个自己男朋友现在比如说这份工作薪水并不多，回到家里又喜欢玩，那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男朋友这个到底将来能不能让我依靠呢？将来的事儿谁都说不准。 是， 但是确实如果你看到了对方在个性上你认为是有一些欠缺的地方，你是不是可以提示呢？ 对呀，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跟他沟通，就是问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啊， 我觉得其实所有这些不是我们去看表面或者去猜测，其实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紧张，而且在你这种这么紧张的状态下，可能你想的将来全部都是最糟糕的，那可能还有更好的结果、更现实的可能性，你有没有考虑到？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下面有一位在问我们哈，他说我呢现在和我的女朋友是异地恋，异地恋呢我努力的学习了很多经营异地恋的方式，比如说尽量的找时间能够见面啊，约定一些日常的联络啊，我也早上给他发微信，晚上给他打电话，还跟他视频啊，总之我做了挺多的努力了。但是我却发现我的女朋友非常非常的不安，在我们异地恋的状态里，有的时候没有及时能够接起她的电话，她就会着急，也会生气，有的时候一点点小事儿会捕风捉影。有一次我换了一个微信头像，她立刻就不高兴了，她认为这个微信头像有其他的寓意。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女生在异地恋的过程中如此的不安？我还能做什么让她更安心一点呢？ 嗯，看来她的女朋友呢，就是，其实从这上看也是很在乎她哈。同时我也能看到，就是女朋友可能也是比较的缺乏自信，比较担心，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她会变得非常敏感。确实呢，这个异地恋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你就做的已经蛮好。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更多的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交往了多长时间哈、啊。你的女朋友是不是足够的去了解你？其实这个真的是考验人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补偿，像你说的，就是你们可以适当的视频呐、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你。这个女朋友可能要求你给的更多， 对， 要求你给的更多、可能有的时候在初恋的，在这个热恋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真的特别好，因为有人需要你嘛，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也会觉得相对有点疲乏，你觉得我已经给了很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还不如用这种方式，其实适度的距离本身就是一个让人产生新鲜感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不可以跟你女朋友谈一谈，就是你们有什么样共同的爱好，而不是说简单的我非要见面，非要拴住谁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可以让他感觉会更好。我觉得其实要跟他谈的多一些，比如说就像你换头像啊，然后你做到这个足够你们的约定该做什么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些安慰。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什么，其实在不定时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小的惊喜，他可能也会觉得哎，感觉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男朋友真的是需要我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变换方式，因为像这样女性有的时候你总是一个劲儿的去给他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一旦你突然间没有这种稳定的状态或者有一个变化的时候，他可能很难去接受。 还真是这个，其实这个男生可能自己觉得做了好多好多的努力了，有的时候女生还是觉得不够，所以有的时候女生常常在后台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他不够爱我呢？男生有的时候也很困惑，男生觉得我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他还觉得我不够爱他呢？ 我觉得好像两个人吧不在一个频道上，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其实在这里我有一个感受，什么也是经常我会跟我的那个来咨询的人说哈，就是说你要希望别人怎么样去爱你的这个之前，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先去爱自己。就是这样的女生往往就什么，她已经就是忘掉自己了，她不会去很好的照顾自己，让自己去足够的享受生活，然后去丰富自己，然后她很多的时候都希望是别人去给。其实这个时候你把这些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恐惧的，因为别人你很难控制。所以你要是足够的自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说去感觉他有多爱你，而是说我跟他在一起我真的觉得很快，我很快乐，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才让你能安心。其实有很多女生都希望取悦对方，让对方觉得自己够好，是他喜欢的那款。其实反而这个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很累，而且你心里会没有底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所有女生其实要做到这个。那男生呢，其实在我们现今社会，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所以呢你的社会资源呀，包括你所有的这个交往模式啊，你的社会网啊，都是跟女生不一样，可能你会很宽，然后你会把你所有的这些精力啊，你会分配到所有的这些方面去，包括女朋友可能是之一。但很多的时候女性呢是把男朋友看成全部，就是他很少有这种关系网像男性这样去铺。所以在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男性可能对女性要多包容一些。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要给女生的这个支持，适当的支持，你要知道你真的是给的很多很好了，但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你更有耐心，慢慢的去让他感受这种安全稳定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异地的关系哈。一方面可能是异地让女生有了更多的那种不安，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许你们将来就结束了异地在一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事情导致某一些人在关系当中有那种不安。我们也是关注到对方的情绪，但是要把对方引导到一个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是吧？ 是， 对，有些时候就是可能女孩子特别希望男生一遍又一遍的确认，我是爱你的。 对， 但是男生觉得好晕啊，这不是昨天刚跟你说过了吗？今天你怎么又要问啊？有的时候多说两遍吧，假如说这句话真的管用的话。 对，有的时候不见得你觉得是不需要，对方就觉得那个也是不需要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足够爱对方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为对方去做一些事情。 对。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位这个女士问道，她说我想问一下啊，我先生是那种不太会拒绝人的人，比如说别人借钱，家里边其实也在用钱，但是就把钱借给人家，明知道拿不回来。比如说别人请他帮忙，有的时候帮这个忙我们也要去求人，他也就答应人家，为这个我们俩总吵架，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男性和女性在这方面就是不一样，一个是男性好面子，其实有很多男性都觉得这个事儿我要不答应下来，显得我好像多么没能力， 对， 多么没能耐，所以他是这样，而不是说觉得。而且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拒绝了以后，这份关系可能就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像过去那样牢固了。其实这可能也是男性的一个误区。所以呢，我们女性跟男性在沟通的过程中呢，其实你要注意这个，就是他会觉得我拒绝别人的时候，就是关系断了。你在跟他讲这个些东西，或者是跟他谈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你要跟他说，虽然我们拒绝，但关系还是在。那我们怎么样做拒绝是在，而且你要看到他承担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是会很难受的，也是会很不舒服。我相信肯定是不舒服，只不过什么，只不过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他是不会吐出来的。所以在这种，你要是很会去感受他的感受，觉得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们怎么样用一些，其实很多的时候拒绝并不是说我直接跟人家说不，有很多种方法其实是可以的。是可以让对方感觉到其实我们关系在，只不过这个事情我做起来也很难，也不并不代表他没有某些方面能力，但是人要求我每一方面都有能力也是很难的。 对。 所以在这过程中其实很难拒绝别人的人，他往往有一个这个想法或信念，他认为我拒绝了别人，我们这个关系可能就不在了，或不像过去那么瓷了。所以这个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个误区，就是我们怎么学会我拒绝的同时我的关系还是在的。所以呢，很重要一点什么，首先你要去认可，哎呀，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想帮你办，或者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同时又有什么样的困难。其实你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同时很多的时候我们用但是，但同时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 对，这是个说话的小技巧哈。可以帮助你的先生一起面对这个局面，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自己勉为其难的去帮了别人，无论是给别人借了钱，还是帮别人求了一大圈人，后来你会发现关系并没有变得更好，有的时候反而适得其反哈。所以假如你的先生也有这种感受，可能心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局面的时候，你来帮他一起面对这个局面吧。今天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问题就到这儿，这些都是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咨询，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们有一些关于婚恋情感伴侣关系的问题需要咨询，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联络我们。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